太多刺激，会变得麻痹，一时忘记。短暂的以为疗愈，却在腐蚀身心，后悔都是放纵的累积。谈了情不自禁，会留下沉重的记忆，人不能打算过瘾，却不打算失去。